我双双，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和 AM 九二七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欢迎你找到活力九八二在新浪一直播的房间，以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都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视频画面了，来跟我们互动起来。 来，来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是个好日子。 什么日子？ 周五。 啊，还以为是你的生日呢。 啊，我的生日、 已经过了， 已经过了，已经过了、啊。就不太喜欢过生日了，已经。 为什么呀？ 啊，每过生日都老一岁， 说明你老了。 对，说明我老了。嗯、而且我现在会感叹，哎呀，这 时光易逝， 时光易逝啊，这个 青春不在。 嗯，因为爽上知道啊，每周五呢，我都会有一个固定的篮球局。 嗯， 我清晰的记得上周、上上周、上上上周、上上上周，我打球的样子，然后呢，都好像像昨天一样，特别清楚记得。 这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 我因为就是我会清晰的记得，比如说那天，哎呀，是不是打得痛快呀、开心不开心呢？啊，就会感觉就过得特别快。 哦， 啊， 就基本上每周就周五这么一件大事儿，所以呢，没有其他的标志物啊，就是打球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标志 啊。不， 每周过完就记得打球那天的事儿了，对吗？ 不是，还有这个对吧？每周啊，到周四周五的时候，我们两个早晨陪伴大家的节目，啊，也会觉得非常的快， 是的， 对吧？每周，然后我们呢要这个精心的策划这两天啊，我们给大家去聊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准备什么样的资讯，我们给大家能够请到什么样的啊重量级的咖位的什么行业的一些嘉宾，都是要准备的。 是的，这是每周最重要的事情。 对， 刚才说到了、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哈，周五，马上要迎来周末了， 马上迎来周末了。 今天早上明显感觉到车比较少， 是不是？哎，确实是，今天早上确实比较少。你知道还有一就是不太一样， 什么呀？ 今天是十一月的最后一天。 哎呀天哪，马上要进入到2018年最后一个月了。 哎，对，哎，这个时候看到我们啊，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直播间里 CY 孔文爽爽早上好，爽今天真漂亮。 哎呀，谢谢 CY， 夸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哎呀，同样是来自我们天津的朋友啊，欢迎天津的朋友。 天津的朋友就是嘴甜。 天津的朋友就是嘴甜。对吧？十一月的最后一天，明年啊，这2018年 啊，明年2019年呢？ 不，下明天，明天就是2018年最后一个月，12月了。我这年假还没休呢，我看我这为工作呀。 2018年还有什么没完成的目标？ 哎呀，我这年假还没休呢， 眼见着也就完成不了了。 看我这一年这个忙的哟，哎呦，为我们的节目啊，这个绞尽脑汁，操碎了心，殚精竭虑， 都腾不出空来休假。 哎呀，十二月份看吧。你尽量这个能不休，我也就不休了。 哎呀， 啊，我陪着大家。 高峰亮节 、高峰亮节。 每周五呢，我们都是准时给大家带来这个影视圈娱乐圈的这个一些新的资讯和院线的一些最新的电影类的消息哈。我们今天照样啊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电影。 然后今天直播间是不是又有朋友们来报道？ 哎，欢迎国恩。国恩说，主持人早好。国恩你也早啊，好啊。 对吧？ 国恩在哪里？ 关在哪里啊？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那么同样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上半个时段我们先来跟大家这个聊一聊啊，给大家准备的今天要上映的两部电影，然后呢还有即将会跟大家， 为什么每周五都会有新的电影上映？ 就咱俩不也聊过这问题吗？就是如果说没有说像比如说什么像这个五一档啊，这个国庆档、春节档、然后周末上映的时候大家会 选择周五， 哎，选择周五、啊，忙了一周之后，看看电影，啊，大家现在的生活方式之一， 你最近有看什么好电影吗？ 最近呢，嗨，我好几个月没进电影院，哈、我不说了吗？刚才我都 忙啊， 刚才都已经跟大家聊了，这个为了工作呀，为了我们的节目，为了我们的粉丝啊，绞尽脑汁，殚精竭虑。 这个究竟是在诉苦还是在邀功呢？大家自行品味啊。好，我们再给大家带来这个早上的给这个最新的院线的一些消息。 第一部电影，说从《无间道》到《窃听风云》的系列啊，这个香港导演麦兆辉和庄文强组成的麦庄组合已经成为警匪片的金字招牌了。那今年呢，二人再度合作出了新片《廉政风云》，宣布定档在2019年的2月5号正月初一。 哎，对，我觉得这部影片非常值得期待。过年的时候， 这是今年这个要进春节档的一部电影， 春节档的一部影片，因为它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麦兆辉、庄文强组成的庄麦组合，然后那个 大家听一听这个演员的阵容更经典了。 演员阵容，对， 刘青云、 张家辉、 家辉， 对，张家辉、 林嘉欣，他讲述了香港廉政公署调查腐败案件的故事。 哎，这个故事呢，我们这个从这个香港的影片当中啊，似乎能够找到很多类似的剧情或者是影子。这个但是呢，就是哎，你就还记得《无间道》里，然后刘德华还有梁朝伟，然后在 天台上， 对不起，对不起，我是警察，确实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影片啊。然后呢，麦兆辉表示说，这个影片呢最初的灵感呢源于2003年香港一桩走私香烟的案件啊，当时他就触动了我把案件拍成电影的这个念头，但是因为找不到案件知情者透露细节，只好中断。后来呢，他通过香港廉政公署的人喝咖啡聊天啊，了解到了很多反腐的故事，因此写出了《廉政风云》的剧本啊，说要寻找社会的痛点，用犯罪的视角讲述故事，同时呢，也要给观众带去一种反犯罪的思考。 那这部电影呢，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是一部这个反腐倡廉为核心的这样的著作哈。 哎， 希望大家呢看到一个精彩的故事之外呢，更能体会到人人需要遵循的社会正义。那该片呢也是刘青云和张家辉时隔5年的再次合作。 哎， 片中呢，刘青云饰演廉政公署的一位调查队长，而张家辉则饰演一位拒绝出庭作证逃往国外的重要证人。林嘉欣呢在片中饰演刘青云的妻子，尽管他认为两个人很有夫妻的感觉，但是他也透露呢，其实自己在片中和张家辉的对手戏更多。 哎，你看林嘉欣，大美女 大影帝， 对，没错啊。所以说这部影片呢，首先要给大家这个拿出来跟大家来推荐一下。 我觉得听这个阵容就能感觉到浓浓的港味儿。 哎，没错，而且呢，这部影片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提前的这个宣发环节当中啊。然后前段时间呢，也是在北京召开了在北京的一个第一次吧，应该是第一次发布会。来推荐这部影片。所以说这个吊足了我的胃口。 吊足了你的胃口。 对，不管是大年初一或者初几吧，这部片子我指定要看。 你喜欢这种港风的电影吗？ 我喜欢， 很喜欢。是吧？其实我觉得就是80后这一代，就是对于这种港风的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还是有一些很浓重的情节的。 没错， 尤其是当时 TVB 对不对？ 那一系列 的那个电视剧，然后加上就是这个港片的那种感觉，就是在那个年代可能大家觉得是一个特别洋气的这种香港的这种街头的风景。 对吧， 然后大家之间说的那个话，对吧，就是港普啦，然后或者是这个哪怕是翻译过来的，翻译成普通话的，其实也带有一点点的那种港台味儿，对吧。另外呢，就是有的时候会加点英文，对吧。我们叫这个中英夹杂。对，然后就是那时候觉得超级的洋气。 超级的洋气。 现在也自己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风格哈。 没错， 就是这种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城市里的这种这种恩怨情仇吧。 我们刚刚给大家提到啊，这个今年还有最后一个月就过完了。 然后呢这个孔文就在这儿吐槽了，说他今年有多忙多忙啊。我也让大家细细的品味了一下。 对，然后我这年假还没休呢。然后悲哥说呀，说今年呢涨工资是不可能的了，就不用老重复了。 说你呢， 我们把这茬给忘了。哎，不要跟我提工资啊，我心里只有节目。再说我们食堂饭挺好吃的。咋？ 我已经笑而不语很久了。 笑而不语很久了是吧。你看我给大家 陪你演了这么长时间啊。 不是，我给大家来揭秘一下啊，就是我的美女搭档爽爽。作为一名资深美女，你知道就是就为了早晨陪伴大家的这个节目， 啊，在冷风当中啃着， 不要 啃着一个煎饼果子就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我觉得这件事儿，学宋肯定特不同意。 嗯， 煎饼果子怎么了？煎饼果子不是国民早餐吗？ 嗯嗯嗯，对。咱说这个呢，就是跟大家开一个玩笑啊。其实就会想到，比方说这个，我记得有一次，这个陈道明老师说吐槽现在的很多年轻的演员啊，什么夏天穿棉袄啦，什么冬天在外边冻着拍戏啦，哎呀，就觉得哇，好辛苦，真的是好累，哇，为这部戏真的付出了好多。 嗯， 就是你就是演员。啊，这是你的工作，你就是该干这个的， 嗯， 对吧？ 对， 你看，对吧？你比如说我们早晨，我们起得早一点，叫这是吧？ 嗯， 啊，起得早一点，爽爽可能起得会更早，因为可能要稍微打扮一下，化化妆嘛， 嗯， 啊，来这个早晨见大家的面啊，因为现在我们可以视频直播能看到的， 嗯， 啊，然后有的时候确实是挺困的，但是这是我们的工作， 嗯， 啊，你看，比方说我就没有吃， 嗯， 我怕 也没有洗脸。 联系了、啊、对，因为我怕这个吃了之后呢，就是有点就一开始嗨了之后吧、 嗯、 就跟大家聊聊开心了之后呢，就肚子不太舒服、 嗯、 啊，就我怕影响状态、 嗯、 所以我之前就是我上节 目保吹恶唱嘛， 哎，保吹恶唱，我上节目之前我从来不吃饭， 嗯 啊， 这又话里有话啊， 没有啊。然后 刚刚跟大家这个聊了聊这个港风的电影哈、 嗯、 今年这个过春节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期待一下， 嗯， 而且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挺适合带爸爸妈妈一起去看的，对吧？ 嗯， 因为它也算是一个主旋律啊，宣扬这个社会正气正能量的这样的一部电影、 嗯、没错啊， 而且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组合是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没错啊。还有就是这个香港廉政公署调查腐败的案子，然后里边就是肯定少不了这个少不了坏蛋呢，对吧？少不了我们的这个警方， 嗯 啊，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挺传统的故事套路当中，看看能不能有一些什么新的情节能够给大家带来惊喜。 嗯 嗯，你笑什么？ 学宋说没事儿，不洗脸也帅， 谢谢。 然后加了一堆省略号说好亏心呢。 对吧？然后刚才说那位涨工资的那位朋友， 嗯 啊，刚才说给你机会你不好好把握，然后你看我刚才说了一番话之后，他说必须给你涨工资、 嗯、因为实在看你演得太卖力了。 哎呀，你说现在说点实话怎么就没人信呢？ 嗯，信真的信， 嗯，是不是啊？此处应该有掌声， 有掌声、 对对对。然后怎么说呢？这个，刚才说了说我们啊，其实各行各业的小伙伴们， 嗯， 也都快忙活了一大年了。 是的， 大家都挺辛苦的。 嗯，而且我发现这个各行各业到了这个十二月份啊，很多的这个行业都进入到这个淡季了。 嗯， 除了这个财务部门，对吧？有一些要进行年底结账或者年底结算的这些部门， 嗯， 当然有些财务部门也是会提前把这个工作就是搞定。 嗯， 但是呢，大部分的行业，比如说有一些市场部，对吧？ 嗯， 他一年的预算到十二月份都花的差不多了， 花完了。 哎， 对。 然后呢，这个反正就是，比如说这个，假如说智联招聘吧，啊， 嗯、 这个到了十二月份的时候，就开始酝酿明年的春招了啊。所以现在这个月份呢，算是一个淡季， 嗯， 各行各业都是这样。所以如果这个您今年还有什么没完成的计划，十二月份如果你的这个业务刚好是淡季的话， 嗯， 你抓紧看看能不能。 嗯，把明年开春这波业务先聊去了。 嗯，对， 对吧？ 嗯 啊，就不管怎么样吧。然后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宗旨，就是让大家开心啊、 嗯。 在早晨的时候， 嗯， 大家如果说还没从睡梦当中没从睡梦当中醒来的话，让大家嗨起来。 嗯 啊，好吧，来，接下来之后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啊，然后我们有条件的摇一下， 摇摆起来， 摇一下。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New York to Cali, yeah. 刚才一边给大家放音乐的时候，我一边翻了一下我今天的朋友圈啊，然后呢有一位朋友发了一张图，说在公司楼下碰到一个女孩，身上背着这么一个包。 嗯， 这个包上呢有两行字儿， 嗯， 怎么还不结婚，关你屁事。对吧对吧，哎，这也是年底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尤其是从近两年开始。 对， 什么这个，哎呀， 开始被七大姑八大姨催婚了。 对呀，今年带不带回来呀？啊，嗯，这个是吧？什么时候结婚呢？ 又没有进展呀？ 啊，对吧？今年这工资涨了没有啊？ 嗯， 啊，大家慢慢陆陆续续的啊，尤其从这个下个月， 嗯， 然后一直到过年， 嗯， 啊，大家可能在耳边听到类似的话题可能会更多。 嗯 嗯， 不过我觉得可能这些年在这个互联网上的这种年轻人的吐槽啊， 嗯， 真的是如潮水般一波接着一波， 一波接着一波。 我感觉这个中老年的这个长辈们， 嗯， 可能也感觉到了啊，这个全社会对于他们的一种吐槽啊， 嗯， 是吧？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会稍微的这个收着点儿，啊？ 我觉得未必吧， 未必是吧？ 啊，你得看这个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我们的父辈们忙不忙， 忙不忙，上不上网，对吧？ 对啊，如果说他们那个就是还在工作的话啊， 嗯， 然后工作比较忙，或者说有其他的爱好占据了他绝大多数的时间和注意力的话， 嗯， 哎，可能就不会那么嘴不会那么碎。 嘴不会那么碎 啊，就如果退了休了还没事儿干，没什么爱好， 嗯， 朋友也不多，哎呀，完了之后这个注意力就会全在孩子身上， 嗯，而且会全在孩子身上的问题上啊， 哎， 就是你有什么做得好的，哎，那我不管了啊，都忽略不计啊，然后做的什么不好的，就是我就盯着你那问题给你戳你，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然后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吐槽这个问题啊， 嗯， 然后今天在下半个时段下半个时段的时候， 嗯， 我们会给大家吐槽一下这个。大家有微信里数以多少计的微信群， 嗯， 对吧， 全部都被静音了呢， 都被静音了是吧， 大部分的群都被静音了， 啊，对对也是， 嗯， 啊，但是呢就是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常用的群呢，或者有的时候最典型的是朋友的群啊， 朋友的群， 损友的群， 嗯， 大家建个群之后你比方方便这个约个饭呢， 嗯， 啊，是吧，大家会起个群名， 嗯，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群名就起的啊，对吧， 我记得特别有意思啊，嗯，就有一次我看这个娱乐新闻，大家知道这个这个周冬雨和这个马思纯， 嗯，哎， 这两个人是好朋友， 好朋友， 然后他们俩呢还有一个共同的好朋友叫窦靖童， 窦靖童， 啊，他们仨有一个群，就这仨人啊， 嗯， 就是闺蜜群吧， 嗯， 他们仨这群名叫祖孙三代， 你看我最近啊， 哎，你怎么不问谁是孙子呀？ 啊，我问了谁之后，这是个坑，同学们，网友朋友们，听友朋友们，这是个坑。你说这仨人是吧？于我来讲，哪个都是大 V， 嗯 啊，都粉丝比我多， 嗯， 我吐槽谁是孙子，谁可能就给我，啊，对吧？ 行吧， 啊，这粉丝 放你一马， 到我的微博，新浪微博，大家搜索宋孔文， 嗯， 对吧？然后就能给我，这个 关注， 骂微博，是不是？不敢得罪，不敢得罪。我们来给大家说一部电影吧，这个电影呢是今天上的，号称反套路的青春喜剧电影《二十岁》，即将 20岁， 哎，今天跟大家见面。影片呢对真实青春的极致描绘，引发了包括娱乐圈在内的明星所有人对年轻一代的强烈的回忆。啊，什么林更新呐、啊，什么谭松韵呐、啊，这个什么群星也主动打 call 啊，青春话题号称是席卷了一波这个社交平台， 嗯 啊，同时呢也在这个各地完成了很多的这个路演啊，提前的路演，爆笑闲事的风格是戳中了年轻观众的嗨点，贴近真实的青春故事，普遍大家觉得还是这么回事， 是这么回事。哎，我挺期待这部电影的， 是吧？ 因为我特别想看看它呈现出来的二十岁究竟是怎样一种闲诗，然后又是这种青春扑面哈。因为这些年其实青春片也是挺多的，比如说这个赵薇大导演，对吧？也拍过，然后这个还有什么来着， 嗯， 反正周冬雨吧，拍过这个，刘若英拍过《我们》，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青春加情感这一类的，对吧？ 没错，这部影片呢，其实是挺经典的，就是近两年一部青春剧，最好的我们，导演刘畅他的大银幕的第一部作品。 然后这个刘畅呢，在谈到这个二十岁的时候，他就认为说，青春最普遍的状态就是明亮和鲜活的。他同时鼓励观众们要敢于尝试，以获取人生体验。他说，二十岁的时候是否成功并不是最重要的，应该享受过程啊。刘畅对演员的表现和魅力的个性呢，也是强烈的点赞。他爆料说，于文文是个很潇洒的演员，现场观众也敞开心扉分享了青春话题，这在他们在郑州的这个见面会上。有的男同学表示，如果重回二十岁，一定要把校花追到手。而有女观众大方表示，年轻的时候喜欢林一木这样的小奶狗，长大开始喜欢屈楚萧这样的小狼狗。现在的女生都是这么的露骨。 对，就是挺直接的， 这么的直接哈。 对对，还挺直接的，我觉得挺好的。 挺好的是吧？ 挺好的，挺好的。 但是为什么我有一个好奇的点哈，就是大家为什么会把二十岁的这个青春哈，就是定义为一定是鲜亮和活泼的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上大学，入学的第一堂课，我们当时这个辅导员吧，就跟我们说，有很多的作品都描述青春期有多么美好。他说，但我以一个过来人的心态告诉你们，其实我觉得这个青春期是人生中有的时候是挺灰暗的一个时期，因为大家还没有那么成熟，内心没有那么强大，对不对？所以大家也不用说，哎呀，我的青春怎么不像人家这样，这么阳光啊？没关系，可能很多年轻人都跟你一样， 没错，啊， 是不是？ 对，你这个让我想到了，比方说，现在还身处很多，贫困地区的，我们的同胞朋友们，他们物质生活可能不那么丰富，可能相应的，对吧？就会显得灰暗一些。我们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 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母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2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在一段短暂的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早上好，我是孔文。 早上好，我是王爽。欢迎大家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你找到新浪一直播活力982的房间，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也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呢。 哇， 啊，怎么了？ 两个小朋友 给大家换了一种风格啊。这个继续跟大家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电影。由彭小莲编剧并执导，汪建、许元联合编剧，冯文娟、贾一平、黄宗英、徐才根等主演的电影请你记住我，也是今天上映啊。 请你记住我。 对，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这片子啊，说影片当中啊，作者明星梦的彩云到上海投奔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阿伟。当时呢，阿伟正要拍摄一部有关老一代电影人赵丹和黄宗英的纪录片啊。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呢，阿伟和彩云就逐渐产生了爱情。彩云发现呢，生活上阿伟连衣服都可以反穿，但却依然热爱着电影事业。阿伟也极力帮彩云圆他的明星梦。赵丹和黄宗英在拍摄电影时产生爱情，也对应着片中阿伟和彩云之间的爱情故事。 那这个片名《请你记住我》说的究竟是让谁记住谁呢？ 就换着记住呗。对吧？ 如果你好奇的话，可以走进电影院去看一下这部电影哈。听上去挺浪漫的，是一个爱情故事，而且里边还有这个片中片的这个元素，对不对？ 对，这叫。这叫什么啊？这叫应该是叫戏中戏的拍摄手法 啊！戏中戏， 对，戏中戏的拍摄手法。这部片子呢，今天推荐给大家，因为最近确实是大家可能都在，这好多片方啊，包括发行方可能都在瞄，这个春假档，寒假这档期，然后到这个 寒假春节 啊，这个档期，因为刚刚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推荐了一部，非常经典的阵容组合 他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廉政风云》大年初一， 嗯， 大家会看到这部影片。 嗯嗯，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部由于谦主演并监制， 于谦老师 指导的电影，我们最好的时光将于12月28号在全国上映， 就是已经见面了， 嗯， 所以今天是30号，前天上映的， 12月， 对，啊，十二 下个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于谦老师第一次试水大荧幕哈。其实这个于谦老师，我一直对他的感觉都是什么呢？ 嗯， 做绿叶做了太久，明明自己也是一朵红花， 嗯， 对不对？ 要说起这个于谦老师的演戏的， 履历哈， 履历， 嗯， 很多很多， 很长很长，但通常都是这个配角， 很长很长，没错， 对吧？ 你，啊，这个包括这个他们自己做的那个《祖宗十九代》里， 嗯， 有， 包括大鹏去年那部电影叫什么来着？讲音乐的《 缝纫机乐队》， 缝纫机乐队也有于谦老师， 有，包括《战狼二》里。 对， 也有， 嗯 啊， 说明这个于谦老师其实挺热爱大荧幕的。 哎呦，于谦老师这一辈子就是玩儿， 玩儿 啊， 嗯， 对，然后呢？ 大家知道吗？于谦老师还是这个中国摇滚什么协会的会员呢。 啊，于谦老师这个抽烟， 特别的 rock, 喝酒烫头，唱歌，啊， 摇滚。 对，然后呢？前段时间在这个刷短视频的时候， 嗯， 他们在北展还是在哪儿， 嗯？ 然后这个演出啊， 嗯， 应观众的要求， 嗯。 啊，于谦老师给大家现场演唱了他最近学的新歌《学猫叫》。 哎，我看了那段了 啊， 就是大家都说，哎呀，于谦老师唱一个不，唱一个不，大家起哄，然后于谦老师就特别谦恭上来，哎呀，前辈出来了，说， 嗯， 那我就给大家唱一个吧。 嗯， 然后下一秒突然画风， 我们一起学猫叫，哎，一起喵喵喵喵 喵, 喵， 然后 啊。 身边的那些徒弟辈儿的 全都不行了，知道吗？ 差点栽一跤。 对对对对对。然后因为之前于谦老师呢总是唱什么唱摇滚什么花房姑娘啊， 嗯，对， 啊， 就是这种老炮的感觉， 哎，什么一无所有啊， 嗯 啊，对， 就那种烟酒嗓， 哎，对对对，挺逗的啊，所以说这 味的哈， 对，所以说这部片子呢，就是今儿也特意， 哎，我还看过一个视频， 推荐给大家， 就是大家就是也是那种小视频，我都不知道这个是有，就是有人这个专门处心积虑去拍，还是说于谦老师自己这炒作自己哈， 嗯嗯， 就是有一天这个于谦老师好像是在片场吧啊， 嗯， 然后在这个化妆间里特别投入的弹着吉他， 嗯 嗯, 嗯， 特别投入啊， 嗯， 穿一皮裤， 嗯， 穿一大帮鞋啊， 嗯嗯， 特别特别投入，然后再拉近了一看，那不是一个吉他，那是一条狗。 那于谦老师自己包装自己，我觉得那不能够， 不能够哈， 不能够啊！对，因为我昨天还看到一个 咖位太大， 对对对，自称是于谦老师搭档助理， 嗯， 啊，这样的一位朋友， 嗯， 在某短视频直播平台啊开了一个自己的这个号， 嗯， 然后呢就经常发一些大家看不到的台前幕后的， 嗯 啊，这些这个相声演员呢， 嗯， 就包括他们这个班底的成员， 嗯， 啊，一些花絮， 嗯 哦， 嗯， 然后 我真特 吸粉也挺多的， 是吧？ 对， 我真特好奇，就是说相声这件事情， 嗯， 在于谦老师的这个兴趣爱好里排第几位呢？ 说相声，我觉得排不到前几位， 排不到前几 位，指定排不到前几位。嗯，对， 我挺羡慕于谦老师的。 嗯，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的状态啊， 嗯， 其实还是挺好的。 嗯， 就是呢，首先相声的基本功底， 嗯，都在 啊，因为于谦老师 信手拈来， 对对对，于谦老师的师傅是这个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石富宽先生。 嗯， 啊，石富宽先生，所以说他们的这个接受传统相声的这个学习功底还都是在的， 嗯， 然后呢就非常有活， 而且呢就是很享受这个过程， 对对对对对， 他不会那么紧张，对吧？ 没错没错。然后你说就是基本啊，他跟搭档两个人就是到了场子之后， 嗯， 然后呢就是简单的就是对一对啊， 嗯， 今天我们说什么，然后就上场了， 嗯， 就跟大家聊天， 嗯 啊，聊天的过程当中，然后呢就是这么多年的积累，然后呢就是 厚积薄发， 哎，然后把这个梗啊，然后这个就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就抛给大家，就把大家都笑了。 是的 啊，嗯，对。然后据说这个于谦老师有时候会就喝点，然后也上台，可能状态更好。 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四两拨千斤哈， 哎， 就是这个积累到了， 嗯 啊，真的就是信手拈来。 对， 嗯， 对。你看，其实我们也正在向那种状态 迈进， 逐渐迈进。 别那么夸自己， 你不觉得吗？ 对吧？ 我们还得好好学习和积累。 嗯，对。然后我们这个刚才给大家提到这部影片啊，我们最好的时光啊，这个影片里呢就发布了很多老物件，在之前曝光的一些特辑当中，再现80年代的怀旧元素，唤起了不少观众对80年代的记忆，也引发了不少90后和00后的关注。哎，说你在这个电影里，你们用的那什么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啊？ 对对对， 这叫磁带记忆， 对对对， 录音机。 嗯 嗯 嗯， 还有什么？ 这原来还叫匣子吗？ 匣子，对 对吧？ 那这次发布的这个老物件特辑呢，以80年代广告片为呈现形式啊，复古颗粒感的画面，配上80年代字正腔圆的配音，不仅与影片的故事背景完美契合，更传递出影片纯粹的年代质感，引起了不少网友对影片的期待。 哎，对，然后这个年轻人啊，举着录音机蹦迪，于谦老师骑着老式28自行车上下班等画面，还原了80年代人们的日常生活，提前解锁影片的一些亮点。80年代喇叭裤， 喇叭裤 啊，哎， 莫西干头， 莫西干头那时候都是摇滚青年， 戴个蛤蟆镜 啊，对，戴个蛤蟆镜，然后就是穿个皮衣， 皮衣哈，或者是一个那种衬衫，花衬衫， 花衬衫，大尖大尖领子， 对， 一定要露出来。 其实我发现现在有很多人哈，开始把这个80年代那个时候的很多的生活的场景，就是会把它奉为一个黄金时代。 嗯， 大家会觉得，就是因为现在有互联网之后，大家社会节奏太快了。 嗯， 你的这个整个的，就是扑在生活上的这个注意力，被完全打散了。但那个时候大家节奏就是很慢的，就像我们说你要去找一个人，你就骑着自行车得去找他， 没错， 对吧？那个时候高晓松说他约姑娘，对吧？那就是得约在北海公园哪棵树底下， 哎， 没有说我给你打个电话发个微信，哎呀不好意思今天不去了，取消了， 哎， 对吧？ 对对对对对啊， 没办法，放鸽子，对吧？ 嗯， 然后约在哪棵树底下，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比如大家今天晚上喝酒喝到嗨了， 嗯， 走吧爬长城去，就会有老北京人啊，年轻人这么做， 多痛快的生活， 痛快 是不是？ 嗯，而且就是那种缓慢的节奏和那种全心扑在生活里的感觉，大家会觉得那是黄金年代。 对， 而且确实那时候那个年代里产生了非常非常多我们的文化界、娱乐界的这种大咖， 没错， 对不对？ 没错， 流行音乐的、摇滚音乐的、 摇滚音乐的， 对吧？崔健，什么那个时候的。包括窦唯， 窦唯 他们的黑豹乐队什么各种各种， 嗯，包括很多的朋友们可能都没，听说过的，包括张楚，秦勇，号称魔岩三杰，当时 是的 啊， 所以那真的是一个就文化生活也很丰富的一个年代， 哎，对， 你陷入了无限的沉思和遐想， 我真的陷入了无限的沉思啊，脑子里，我给大家现在 虽然我们俩都没经历过哈。 对，这我还好，主要是爽爽没有经历过。我还有一些记忆啊，因为小的时候呢，就是家里那个，就是还会有过那，就是到冬天之后要买蜂窝煤 啊，真的， 你知道吗？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啊。你家从小都住楼房？就那小炉子。蜂窝煤，然后呢，就这院子里呢，就自个儿弄点暖气啊，或者接个炉子什么之类的，这边要有什么掏炉灰，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奶奶家有这菜窖， 啊， 储藏这个冬储大白菜， 大白菜，对， 然后那个时候玩这个藏猫猫，就恨不能就藏这地窖里去，结果有一次真的掉下去了，幸亏铺着厚厚的大白菜呢， 不是大白菜，对吧？你还比方说这个，你说到这个吃的啊，咱老北京有个小吃叫炒红果。 炒红果 啊，对，炒红果小的时候啊，就我奶奶这冬天都自己做，对，因为家里院子我们家有院儿，院里有树， 大户人家， 对，然后这结了之后，这山里红下来之后呢，就自己煮了呀，这蒸了呀，就自己做炒红果， 味儿特别酸甜， 没错没错，就真的，比如说大家现在，尤其是比如说就吃个火锅吃辣了。吃多了，吃油了，这来点炒红果，哎呦， 吃腻了，特别开胃， 吃腻了，特别舒服。 说起来，真的觉得那是一个黄金年代呢，各个方面哈，主要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生活节奏，可能更符合咱们人类本身的一个节律， 哎， 对吧？ 对，虽然说那个时候物质 没这么丰富， 物质生活可能没那么丰富，就比方说这个，就你得穿哥哥姐姐的衣服。 对， 你穿完之后呢，你有弟弟妹妹，你还可以再传给他们。 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还有过做衣服，就真的我妈妈带我去裁缝那儿做衣服，就是做什么连衣裙什么这种，就是那个时候是有很多裁缝的， 嗯， 对吧？现在哪有啊？ 对， 真见不着了。 没错， 嗯 嗯。然后还有啊，我们就再多说两句啊，我又想起来了一个，就是小的时候就是感觉衣服的分类啊，到了冬天之后， 嗯， 棉衣分类，尤其是我妈， 嗯， 棉衣分类给我分的特别多， 嗯， 这个秋裤还分厚秋裤和薄秋裤， 嗯。 毛裤 棉裤还分开裆的和不开裆的， 爽，你越来越对了，你的状态越来越对了。就这个毛裤还分薄毛裤还有厚毛裤， 毛裤 啊，然后这个到了棉裤还分薄棉裤和厚棉裤， 嗯 啊，秋裤套在毛裤里，毛裤套在棉裤里，他们通通都套在袜子里。 大棉袄黑二棉裤， 对， 里面是羊皮， 外头 裹 着 布， 哪怕是零下四五十度，还穿着它咋冷咱也不打怵。哎呀，这个咱们刚才把这个记忆扯到了东北啊， 嗯，所以就是现在觉得这个现代的小孩啊，就现在出生的，没这记忆了，对吧？ 哎，这还真是挺不容易。 可能现在的小孩这个出生没多久，比如四五岁的时候，人就穿这个什么红外线发热， 嗯， 一条裤子解决， 对， 对吧？ 就是或者说，你看现在的小朋友们啊，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我们长大了到多少岁之后，然后还没有什么品牌牌子的概念。 是的， 就你看现在的小朋友们，嗯，是吧，他们身上会看到一些名牌的 logo， 很多， 对， 很多。 哎，但是我 哪怕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些是名牌， 对， 但是大人会给他们买，对吧？ 没错。哎，但是我特别好奇的一点就是，你说我作为一个八零后， 嗯， 我可能还有一些记忆吧， 嗯， 这是可以理解的啊，因为从小记性就好，嘴皮子就溜啊， 嗯， 可能这个长大了之后呢，天生我就是干这行的， 嗯， 啊，所以呢，来到了我们电台，来到北京青年广播，哎呀，这都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嗯， 但是你作为这个九零后，你怎么会有那么多关于八十年代的记忆呢？ 我觉得是因为没见过，正是因为没见过， 好奇。 对，你想我们是不是这一代没有见过什么唱机这种唱片， 嗯， 但是我们会看这种比如说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的西部片，然后看一些非常复古的黑白老电影，比如说赫本那个年代的， 嗯， 对吧， 嗯嗯， 我们也对里边的小黑裙觉得那是一种复古中的时尚， 嗯， 对吧，是经典中的经典， 嗯， 那可能现在在九零后九五后零零后的心中，八零年代那个文化哇蓬勃大发展和大绽放的年代，在他们心里也是老洋气了。 哎， 嗯， 对。然后呢，所以说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比方说这个，嗯，我们说时尚， 嗯，都是一个轮回， 啊，都是一个轮回， 嗯 啊，对吧？然后嗯，就很多大家看到现在很多的时尚元素其实都是这个七八十年代， 你比如说 流行， 你比如说这些年流行的什么裤子呢，对吧，流行的运动裤旁边带那个两条线儿， 那不就是八十年代的校服吗？ 对。 还有那个就是那件那叫什么鞋，反正叫什么，不是叫什么橘子还是叫什么椰子， 椰子 啊，叫什么啊，对吧， 橘子 啊，对吧， 还橙子呢 啊，就你看那个就是明显啊套用了这个以前八十年代的鞋底子，给它换了一鞋面， 嗯， 就又出来了。 回力鞋，现在也是经典中的经典。 还有飞跃呢， 嗯， 对不对？ 就这些老品牌，其实都在焕发一些生机。 对，中国李宁， 嗯 嗯， 中国李宁现在老牛了。 对对对，我那天看那个，嗯， 走秀， 对对对对，看朋友穿一个那个就是一羽绒服， 嗯， 啊，就后边四个大字“中国李宁”，巨大巨大一长款的羽绒服， 嗯， 哇，老贵了， 老贵了， 对， 嗯。你知道在国外这个走秀的时候，国外人觉得老洋气了， 嗯， 这叫 China style， 没错， 嗯， 这个就是嗯，就贵有贵它道理， 是 必须 的，因为这里面很多的这个嗯，时尚的元素呢，都加入了我们中国的文化， 嗯 啊，我们自己的特色， 嗯，所以这次在这个我们的最好时光，哎，你看这个片名也呼应了我们刚刚聊的这件事儿哈， 哎， 可能在于圈老师的心中，最好的时光还真就是八十年代 那十年吧，对不对？ 没错。 那主演于谦呢，在采访时也直言说，影片不是单纯的在讲一个故事，而是以故事为基础，还原了80年代的青葱岁月。 嗯。 影片中的师生、同窗、家长和孩子之间的相处模式，也引发了对人与人之间纯粹情感的思考。 嗯 嗯， 对吧？ 说80年代的师生关系是单纯的， 嗯， 无论是冲突还是融洽，本质上都很少再掺杂其他的因素。 嗯，对，你在80年代的时候，其实还，也会有很多的这个那个年代， 嗯， 诞生了很多开始创业，现在已经成为大佬的创业者。 嗯， 那边俞敏洪老师 是的， 对吧？ 嗯嗯，昨天我们来的那位嘉宾嘛，昨天来的那位嘉宾说他这个。在前阵子出差的这个途中啊，发现俞敏洪老师坐他旁边， 嗯 嗯，俞敏洪老师在奋笔疾书写一篇发言稿， 哦，不是被大家骂的那篇吧？然后说到这儿之后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啊，然后呢，在我们下半个时段9点钟到10点钟的时候，今天呢，会来一位 小美女， 哎，小美女，美女创业者啊，她做的事情呢。这个也跟时尚有关系， 嗯， 啊，做包包的， 嗯， 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产品，啊，在这个消费升级的我们现在这个大时代大背景下， 嗯，你看学颂说、啊、说、嗯、 怎么说？ 他说他认同有生活，他说现在没了那是特定年代的， 嗯， 学颂你觉得现在没生活了吗？还是说生活太丰富了，大家顾不过来了？ 嗯，我觉得真的是还是注意力分散的太多。对吧？然后就是你看，像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那会儿， 嗯， 哪儿有什么垂直，什么细分领域， 嗯， 对吧？过年都得看春节联欢晚会， 是的，嗯， 对吧？ 没什么选择， 嗯、没什么选择。 然后听范晓萱那个年代，就大家都听范晓萱， 对， 对吧？ 嗯，对，大家知道那个火风老师是谁吗？ 火风老师不是那个谁的爸爸吗？ 哎，对，就是现在有的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 那是霍尊他爸， 对 对吧、嗯？就唱卷珠帘那个， 可有味儿了。当年， 对对对对对对、嗯，没错，嗯。 咱俩这么不会暴露年龄吧？ 没事，我已经露出来了，你还是90后啊？因为就是，嗯，我属实80后，你作为好奇的那一方啊，研究了很多啊，主持人嘛，是吧？方方面面都是个杂家，都得需要学习的。 是的，是的，是的。 我们今天是不是还得跟大家聊一个，就是我们吐槽一下那个群名， 对， 群聊名，对吧？嗯，这我看一下我的这个群聊名啊。 嗯， 节目制作中闲聊群啊。 哎呦，我这群名牛了啊！ 活力调频2018， 北大校友创业联合群3群。 嗯啊，然后什么？看我这个啊。全国艺联官方影迷群，青年说节目组， 3点钟区块链 啊，甜甜圈啊，这个 甜甜圈是什么群啊？ 甜甜圈是我们一帮哥们儿。 嗯、 啊，一帮这个都， 你们一帮哥们儿叫甜甜圈呀，不应该叫烤羊腿吗？ 哎，我们一帮哥们儿这个打球球局的群叫甜甜圈， 有什么说法吗？ 啊， 有什么说法吗？ 嗯，其实也没什么说法，就是腻嘛。 嗯 嗯， 新剧场群 啊，新剧场群。 嗯， 然后呢，大家现在就是，如果现在有条件的话啊， 嗯， 大家现在这个打开自己的手机， 嗯。 跟我们互动一下，然后看看自己，手机里、微信里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有意思的这个群名，或者说大家想到过什么这个群名？ 嗯， 你看，就是我跟这个真的好多好多年的这个几个老友，哎呀，为了大家这个互相鼓励，在事业、工作上，大家一起努力，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叫做"中国精英会"有点大是吧？ 脸真大 啊！ 嗯 嗯， 哎，大家跟我们分享分享你们的那个有意思的群名吧。 嗯、 其实我们可以先从这个家里的群来说起哈。这个我反正发现，基本上90%的这个家庭的群啊， 嗯、 都叫那么几个名儿、 嗯、 对不对？ 怎么 说？什么相亲相爱一家人啦，什么小家庭啦、 嗯、 对不对？ 对， 还有什么、嗯、 还有什么？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以这个姓氏为首的，比如说老宋家， 哎， 老王家， 哎， 嗯， 对， 对吧？ 对对对对对、 嗯、 啊，这是家里的，对吧？然后呢，我们说到工作当中啊，尤其在职场当中，这个叫什么 PR team？ PR team 是什么部门？这是公关部。 嗯，公关部， 对吧？大市场，这是什么？这就是顾名思义，这挺简单的，就是市场部。哎，还有叫什么技术攻坚小分队？ 技术攻坚小分队，哎，这是程序员的群吧？ 哎，对，技术部。 嗯， 啊，技术部的群名。 嗯， 就工作当中呢，大家可能会以工作当中的这个内容分工啊，然后呢，这个会起一些名字， 嗯， 比如什么运营之家呀， 嗯， 行政大家族啊， 嗯， 人力天团呢、啊， 嗯， 啊，总办军机处，哎呦， 哎呦， 嗯， 说这个学校里的这个群也很有意思啊，大家听听这个群名，猜一猜这是什么专业？ 嗯， 群名叫搞个大新闻， 新闻专业的， 新闻系的啊， 嗯，新闻系的， 计算机系叫什么呢？ 计算机系叫什么？嗯。叫什么？ 大家想想啊，猜猜猜猜， 人工智能啊，什么之类之类的， 嗯， 对不对？ 不对，计算机学院的男男女女们，嗯， 哦，那还好，还好，嗯、还好，嗯嗯。 说有一些呢，这个群名会直指大家的痛点，比如说有的群名叫“高数大物复习完了吗？”显然没有。 哎，对， 学习问题交流群。除了学习问题什么都没有交流过。 嗯，学习问题交流群，还有那个 失业互助联盟。 嗯，大家抱团取暖吧。 嗯 嗯，对。然后呢也会有一个数据啊，我们给大家来这个、分享一下啊，说这个家族通用名它会有模板，就跟这个 PPT 一样、 嗯、 啊，大家如果说做个 PPT， 大家可能先想到做一个模板。 嗯， 就什么使用频率最多的就是什么，就是刚才提到的什么相亲相爱一家人呐、啊， 对， 什么一家亲呐、啊， 对， 嗯家呀， 嗯， 或者什么老王家呀，什么老宋家呀，嗯、哎，还什么？ 但也有这个比较气场比较强的， 哎， 硬核家族吧，有家庭这个就仨人，然后这个群名叫、嗯、好好说话别急眼， 对，还有就是一家三口叫三巨头， 三巨头，你们家这仨人头有多大呀？ 还有一种类型叫功能群。 功能群 啊，功能群，比如说大家这个互相现在这个拼个团呢、啊，拼个单呢、啊 嗯， 嗯，啊，然后叫帮我砍一刀， 太狠了这个。 对，帮我砍一刀、嗯、啊，帮我加个速。 嗯， 对。 还有这个解压群，你们知道什么叫解压群吗？嗯、一群陌生人起个群名叫哈哈哈哈哈，然后里面大家也不说话， 嗯、 就是有压力的时候在这儿哈哈哈哈哈。 哎。对对对对对，就这个现在还确实我觉得还是有点烦啊，就一定得打到三个哈之上、 嗯嗯、 才会觉得你真的是笑了。 坦白说我现在觉得除了这个工作的群之外，其他的群没有太多有营养的，因为这个大家都会，很多人在群里都是哎呀各怀鬼胎吧，都要不然就是做点自己的推广， 对， 让大家帮我拼个单、 嗯、 做个广告，就是经常会把这个群里搞得哎就不是最开始那样了。 哎，没错啊，反正这个提到这个群的时候呢，微信群啊现在确实是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啊。老板今天来晚了啊，我们看到他说计算机科学技术，说为什么不去北京工业大学体验一下生活，为什么要去北京工业大学呢？ 北京工业大学女生还是比较愿意去的。 是吗？ 嗯， 为啥？ 男女比例高啊。 哦，原来如此。好吧，那我们上半个时段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在一段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下半个时段呢将会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创业者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待会儿回来。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陪伴大家的青年说，我是孔文， 我是王爽，欢迎大家通过 FM98.2 和 AM927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你找到我们的活力982在新浪一直播的房间，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我们视频直播的画面了。我们在这里跟你招手， 哎，跟大家招个手啊。刚才和我们的嘉宾取得了联络，这个因为交通方面的原因，他这个要稍稍晚几分钟跟大家见面， 姗姗来迟一点点， 对，姗姗来迟一点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可以理解的。然后呢，这个他有 女生嘛， 有这几个标签，创业者， 创业者， 美女创业者， 美女创业者 ，CEO， 哇， 美女 CEO， 美女 CEO， 厉害了。 然后做的现在这个时尚科技类的产品大家是不是吊着大家的胃口吧，吊着大家的胃口，就是你就是我其实我们经常会聊到这个创业的话题，创业的话题来到我们， 我还记得我最早来这个竞聘就是微微一笑这个节目，当年我们还叫微微一笑啊，然后录的第一个这个音频就是聊这个女生创业， 对， 然后当时呢就是我请了两个我的好朋友来，一个你认识，是周玉卓， 小美， 对，小美，小美是很年轻的这个创业者，然后另外一位呢是我的好朋友啊，这个孔文也认识，是瑞秋姐姐啊， 我怎么不记得呢， 瑞秋姐姐， 我不记得她来过， 没有，我是说很久很久之前啊，这个找小美和瑞秋姐姐录过一个音频，然后呢当时小美就说虽然我创业，但是我还是希望我是人生赢家啊，我要家庭爱情事业三不误，然后这个瑞秋姐姐当时就说，哎，年轻人还没有长大，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人生赢家，尤其是这个女生创业了之后，离人生赢家就会越来越远。 所以说作为一名女性创业者，曾经的你是果断退出了这个领域，选择了做一名主播主持人， 我觉得还是跟每个人的性格有关， 每个人的性格有关系， 还是每个人的做事方式有关， 做事方式有关系。 我前两天在看一个专栏嘛，然后他就说什么样的人适合创业，说的是你是解答题高手你适合创业，就是我们小时候都做过那个卷子嘛，对吧，考卷有那个解答题，就是有一个问题让你写一大段，如果你是这种解答题选手，你适合创业，如果你是选择题高手，你适合做投资人，如果你这两项都不行，你说我判断题还行，那你还是歇菜吧， 就好好实老老实实的这个在你的本职工作岗位上， 对， 对吧，然后做出一点业绩， 对 啊，让自己这个比如说这稍微升职啊，加点薪呢， 我还真觉得我不是特别厉害的解决问题型的选手， 你刚才你说到前两点的时候我就开始笑，我心里我就乐开了花，我都行， 你都行。 好的，刚才给大家这个做了一下 预告了一下 做了一下铺垫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准备把我们的这个嘉宾啊，今天的这位嘉宾呢，然后让他来到直播间，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先来听首歌，歌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正式的访谈板块。 Everybody let the good time flow, I wanna feel the music in my soul, everybody all around the world, I wanna let it go, just let the good times flow, yeah, right, everybody, just let the good times flow, got a drink and a beat, let the party rock. Yeah, everybody let the good times flow. I wanna feel the music in my soul. Everybody all around the world, I wanna let it go. Just let the good times flow. Everybody, just let the good times flow. Tracy, here we go. Just let the good times flow. Shake your body. 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来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节目。 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 嗯，对，然后刚才我们聊到女性创业，其实一提到 你们男生怎么看女性创业者呀？ 女性创业者就是我会想到这个董明珠董总。 好、哦、 嗯， 其实我觉得董总是通过职业经理人的这种方式、 哎、对， 最终在这个位置上的。他其实不是说我白手起家去创业的， 对， 他其实也是从基层做起，对不对？ 嗯嗯，没错啊，其实当时也是经历了人生当中的很多的挫折。 我前段时间听了一个音频的节目、 嗯嗯、 然后呢 你咋哭了 我刚才点了点眼药水 啊。 那个前段时间听了个音频的节目，然后邀请到了胡心树。你知道胡心树是谁吗？ 嗯， 一个网红， 嗯 啊、也是北京人，一个北京姑娘。然后她自己也做了一个公司， 嗯 啊、做的还不错。然后现在有几百万的粉丝。别人就问她说：“这个，嗯，就比如说这个、 嗯， 我们叫 经营 利双收嘛 啊， 你是更想要名还是更想要利？” 哎呦，这么尖锐的问题， 尖锐吗？ 你说 胡心树非常尖锐地回答了他， 利 说都要啊。 我怎么这么单纯？ 所以我还是挺佩服这些女性创业者的，就是她们真的是有很、 嗯、 很多样的，然后很高的目标， 嗯， 和个人的自我价值要去实现， 嗯。 对，嗯。然后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16啊，然后呢，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这个设备， 嗯， 再调试一下，然后呢，我们的嘉宾马上就会来到直播间。I got a drink in my hand and my homies do too. The vibe is in the air, I feel it. And all I know is these girls look good. The night's young, I can't believe it. I love my life. I love my life. I love my at the end of the day, some you win, some you don't. So I'm We spread love, it's the only way. So you gotta be strong, strong. Live by the words of the song, song. Together is where we belong, belong. Never stop dreaming, keep holding on. At the end. The world keeps spinning and I might stop winning just as long as I got you by my side. We keep falling but the world keeps spinning and I might stop winning but I know that we're gonna be alright. At the end of the day, some you win, some you don't. So I'm glad that I'm here with some friends that I know. Always there with a smile saying you're not alone, singing la la la la, que será? At the end.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你看，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哎， 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哎，接下来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板块。 嗯， 今天我们来了一位哇，特别闪亮的小美女。 对，相当闪亮啊！我先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她是北京银行时尚科技有限公司的 CEO 吴莹桥。 嗯， 啊，前小米生态链公司产品总监，参与投资孵化多家消费升级类硬件公司。公司于去年十月份成立，由小米生态链公司投资啊。前期呢，主要做箱包类的产品，然后呢， 嗯， 在小米有品有好几款都保持了非常好的成绩，还有爆款的品牌出现。来，我们自己不多说了，来请莹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先来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莹桥。 嗯，欢迎莹桥，欢迎莹桥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哎，网友朋友们怎么样？我是不是没有？我 忍不住鼓掌。 我是不是没有说假话？ 嗯， 对不对？是不是一位小美女啊？是不是一位 CEO？ 是不是一位美女 CEO？ 嗯， 对不对？ 嗯 啊。 太漂亮了， 对对对。来，那个莹桥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做个介绍吧，就是现在我正在做的事情大概是一个、 嗯、 是一个什么样子。 好好，那个其实我也是从去年开始正式创业的、 嗯、 然后公司其实主营业务就是在做一些有颜值然后同时又有很多很好的功能结合的产品、 嗯、 然后呢一直以来我就是打算走在这个创业道路上面吧，然后刚好是去年有一个很好的契机，在洪华洪老师的一个助力之下、 嗯、 然后走上了创业这条道路。 嗯， 当然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自己特别有收获。可能是在这个选择和被选择当中呢，我选择了一条比较艰难的路吧、 嗯、 但是在经过这一年当中的一个磨砺之后，其实发现自己更练达了，可能用练达这个词更好的能概括我这一年当中的一个创业的一个历程、 嗯、 然后现在我们公司呢是前期主要是做包包在小米有品这个平台上面专做女性的箱包类的产品、 嗯、 当然未来呢公司也会更进一步的发展，可能会做一些更酷更有趣更好玩的一些，可能是带电的，也可能是其他的给我想象空间的一些产品、嗯、有可能、哦、 做包包我们就得好好聊一下、 哎 因为这个孔文经常说什么包治百病哈，这个包包其实我觉得这不仅是一个商品了，不仅是一个品牌、 嗯、 不仅是一个品类，它甚至是一种文化现象、 哎、 那先问问莹桥，就是你们做的这个包包大概是就是它定位是什么样的，然后你们的这个用户画像又是什么样的、 好，那其实从这个做包包最开始为什么选择这个方向开始说起哈、 嗯、 就因为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想做一款颜值和功能兼备的一款产品。 嗯， 而去年

爱的青年说， 头可断， 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我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半点报社回来之后呢，然后这个大家可能有点着急啊，刚才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然后有朋友们在问啊，先来请我们的莹桥来解答一下粉丝网友们的问题。 嗯， 他说，哎，什么，美女 CEO 的包包和什么 AUV 的品牌差得远吗？包包的定位是什么？ 嗯， 来， 对，我们的定位其实是就是质优价廉的轻奢品牌，因为大家都知道 LV 它其实是奢侈品牌。那其实在行业内部透露一个其实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就是像这种顶级品牌，他们的产品定位率可能要10倍到20倍之间。那么其实这个产品的价格和它的成本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甚至大的惊人的。那其实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去掉了它的品牌溢价，把这个同样的品质的产品，而同样设计的感觉的产品，但是以非常质优价廉的一个成本的情况卖给大家。 哎， 对对对 对。然后那个莹桥也这个拿了自己的包包，然后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然后莹桥然后边拿着自己的产品，然后边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它有哪些这个设计的亮点呢、啊？它的这个我们的理念在这个产品当中有哪些体现？ 我们的优势在哪里？ 对，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来给大家 壁垒在哪里？ 介绍一下。 对，像这款包就是目前是我们平台的一个爆款，它其实是现在目前小米有品整个箱包类目一直是排在第二名的一个好成绩。那第一名 是书包，对不对？ 第一名是旅行箱。 旅行箱。 旅行箱。 对对对，第二名就是女包。其实当时我也没有想到一款女士的包包会在我们平台卖爆卖好。那其实我也是挺意外，当然这款产品整个的一个设计其实我还是觉得比较用心思的吧，因为我们是主打原创设计。那这款本身就是今年很流行的那个马鞍包的一个包型，然后它整个的那个 Hope 那个就是经典的金属元素的设计，以及每一颗 logo 上面都有镭射的一个设计，还有它整个那个定型的一个就是它其实是古法手做的一个工艺。 哇， 对，所以它整个的 这高级了。 对，整个的那个包它其实整个看起来会比较有质感有气质， 因为有手工感在里边。 对 对 对对 对, 对、就是整个箱包行业还是更重手工的一个行业，因为之前我是做电子产品出身。那它其实整个产品的一致性会非常强，但是做包包我就发现啊，原来踩坑了，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强手工导向型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产品。 太复杂了，太复杂了，但解释一下， 强手工什么玩意儿？ 导向供应链。 对对，因为在就是传统做电子产品的流水线，可能就是几个人就 OK 了，就一条流水线上，我可能不超过10个人就可以每天出几百台或者是上千台的产品。但做包包不是，它每一个环节都是要靠人手工去操作的。对，所以它一致性和它的品质很难把控。对，所以它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可能几年或者是十几年工艺水准的那个工艺师去完成。就比如说这一条油边它是整个一体油下来的，这其实是对它的那个手工艺是非常就是要求很高的一个挑战。对。反而我现在是觉得做电子产品，你只要把你的每一个环节把控到位，它可能会更可控，而更稳定一点。 哎，我发现这个包包有一个特点哈， 啊、 就是它的 logo 特别小、 啊， 特别的不引人注目。这是你们就是用心思的一个独特的设计。 对，它其实源自于我们对于这个消费时代的一个洞察。因为我们其实在研究，就是在欧洲或者日本，他们目前的一个就是关于消费的一个更迭吧。就目前在国外其实它已经进入了第三第四的一个消费时代，我们国家可能还是处于第二和第三的一个过渡的一个情况。 三普展的第四消费时代。 对，那本书，没错。对，因为我是从那本书里面确实有很多启发，因为现在在日本他们就已经是完全是去 logo 化、无品牌化、它完全就是 focus 到这个产品的品质上面、以及它的设计我是不是喜欢上面，而不是通过我的这个产品的大牌来凸显出我自己本身的一个价值，而是通过这个产品的品质、所以我们对未来的一个就是窥见也慢慢会觉得我们国内的一些千禧一代或者是 Z 世代、他们其实也要的是那种这个产品是我的附属品，它其实是我的一个附属标签、而不是我自己本身的一个物化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无 logo 化将来可能是一个市场的一个主流的方向。 高级了、开始讲到文化和心理的层面了。 没错、 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我刚刚学到的一小知识啊、就是说这个奢侈品、其实在中国的这个消费啊是非常异常的。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在国外哈、什么人会买奢侈品、比如说他就我们以人民币为就是单位，说假如说你月薪10万啊，你背一个10000的包，这是很正常的一种消费， 对不对？ 但是在中国很多背10000的包的女孩 1000 每个月才赚几千块钱人民币，对、所以他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是一个就我们叫消费升级，还是叫说消费已经跳级了，我觉得是、就是已经过早的跳级了， 过度消费， 对，所以现在在回落，真的在回落，就是说让大家回到一个我们属于哪个性价比的档次，我们就回归到这个品类去，对不对？ 对，它可能就是回归到物品本身的一个属性上面。对， 就更在乎它的功能啊，它给我们解决的问题， 对， 而不是说它能给我们的一个就是能可以炫个富啊什么的，对吧？ 对。 然后看到营桥这个面前还那是一条带子吗？那是 啊，对，这是一条织带， 织带， 就是我们定制的织带、上面的英文写的是我不是一个塑料包，就是特别简单直接，因为我们发现就目前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可能就是那种特别简单直接有视觉冲击力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大白包上面就写 tote bag， 它就是我这个包就是托特包，我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不绕弯子，我简单直接、 这挺酷的啊。 那以后出的马桶上面就是我是马桶， 对，现在就是简单直接的标签化的一个时代，大家就不喜欢那种特别绕弯子，让我再去转几个弯去理解一个产品、一个事情、一个信息、不是那种状态了。对，这是我们即将上市的新品， 即将上市的新品。 感觉到这个营桥这个热情满满、 没错。然后有网友问说，能不能私人定制？ 私人定制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之前有考虑过哈、它可能是其实如果是从产品本身来讲，私人定制它的成本会高很多，所以可能私人定制永远会是聚焦到小群的需求去慢慢去深化，但是目前针对于我们这个产品的定位可能是更偏大众群体的一个消费，那可能目前这个阶段是不会考虑到去定制的，但是我们现在其实是想把一些比较群居化的需求以一种就是小群的定制的方式去给大家去展现，就比如说颜色或者是那个换肩带、或者是有一些细微的那些需求去做细分。 你们可以做一些包上可以拴的这种小扣啊， 我就想说这个、比方说做一个 小流苏啊， 做一个小牌牌、然后这个牌牌呢做的醒目一点、是吧，结不结婚关你屁事、是吧，不要问我挣多少钱，然后过年的时候背回家。 对 slogan 化标签化可能是一个趋势， 怎么 全村的希望， 全村的希望。 对 哎呀真的、 有意思、 有意思、而且这个尤其刚才我们这个在半点报时的时候啊、这个我们的美女主持还有我们的美女 CEO 然后就他们共同这个女性关心的话题到包包，哎呀我刚才我根本插不上嘴。对，但是现在呢 没 我的份儿。对，然后呢但是现在我们回归到这个创业的这个话题上这个就创业的过程当中刚才说是有一个挺巧的一个契机吧、然后也是这个曾经坐在那里的红华老师然后给了帮助、这是一段有什么样的小故事吗？来给我们讲一下。 其实是这样的、红老师其实是我的导师，也是研究生时候的导师。对，然后也是在红老师的带领之下就是进入小米这个体系里边去的。然后在这个体系当中我就觉得啊这个体系太美好了，有这么一大票的用户群、真的是 真的是雷打不动的铁粉。 嗯， 我说这个用户群什么时候会开始做一些女性产品呢？ 嗯， 然后我就一直在等这个机会。然后去年其实到下半年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这样的信号在开始了，因为小米在大力的拉动女性用户， 对， 比如说去去赞助奇葩说或者是请吴亦凡这些市场的动作，其实都是在拉动女性用户。 嗯， 但是女性用户拉动进来了之后，没有女性产品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时候刚好是我们的一个机会， 因为小米的东西本身都科技感太强。 对对对， 是吧？ 但是大家所知道的，如果说这个互联网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是想要留存住用户的话， 得女性者得天下。 对，太精辟了。 对， 所以这也是小米未来要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在这个契机之下，那我们就选择创业了。对， 然后就选定了这个包包的这个品类。 对对， 然后按照这个小米生态链战地笔记所综述的打法，然后就生产出了目前诸如我们刚才给大家展示的这样的爆款的产品。 对对对、 啊、但是呢其实这个凝结在这个产品背后，然后到从这个职场然后转型到自己开公司在做产品，然后这个转移到创业路上，自己做了 CEO， 很多事儿都得自己操心， 对， 都得自己去管。 对对对、基本上就没有十点下班的这种情况。 那你们一周工作多少天？ 一周还好，就工作五天。但是每周日的话都要梳理一下这星期的一些 review 一下， 对，复盘一下你踩过的坑，对吧？或者是你有哪些东西是就是做的是比较正确的一些选择，然后你要复盘一下的。 刚才这个银桥也说到了，他是红华老师在研究生时候的学生哈。我们有这个网友问说，研究生学的是什么专业？ 工业设计专业 啊。工业设计，那就是真的是对口。对 对对对，就学 工业设计。所以那个我问一个比较偏女性的话题啊，银桥，你觉得就是其实给女生卖东西有一件事情特别重要，包括现在在这个淘宝上有很多的这个网红店，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专门这个投资这个网红店的，他说网红店成功只有一个秘诀，叫审美。 对， 你做这个就是相当于包包也是这个时尚的品类嘛，你觉得自己的审美是怎么样的啊？你怎么看待就是说你们想融入在你们这个品牌里面的一个审美的一个导向也好，或者说一以贯之的一个东西也好？ 其实对于审美和审美经济这件事情，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理解。就是从我自身这方面去看的话，如果把我的审美放在时尚圈，或者是那种那个就是国际时尚圈的话，可能就根本就不算什么。但是如果回到就是互联网圈，或者甚至是科技圈，我还是蛮有信心的。 这叫什么？ 还是 差异化。 对对，就是差异化，你的审美放在哪一个圈子里，会爆发出不同的火花。其实这个是我一直在考虑的一个问题。其实很多人就经常就是劝我说，为什么你不把你们的店开在那个小红书或者是淘宝？然后我就没有这么做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团队，我们的品牌还太小了。如果现在放在那个那么大的一个池子里，非常容易被淹没。然后别人可能就不会特别去在乎你产品的品质，或者是功能性，或者是产品的一系列的原创设计这方面东西，可能更在意你的是价格，对吧？或者你图片拍得漂不漂亮，你的模特美不美？所以我更希望我的产品前期被大家关注到的是它的品质，品质感的这一个价值点。 所以其实银桥做的虽然是女性用户的也产品，但是走的路线这个灵魂还是小米的，我觉得 对 不 对？ 还是 focus 到品质上面。对， 对。然后呢，在创业的这个路上呢，其实之前有做到这个，在职场当中做到这个产品总监，有了一个很深的一个积淀。然后如果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的话，就是那段时间在工作岗位上，对于你创业打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基础呢？ 在工作岗位上其实是一个属于一个通盘的了解吧，因为之前在那个就是生态链公司作为产品总监的角色，其实是伴随了几家公司，他们也是从零到一的一个全过程。就比如说须眉和小贝，其实我们都是看着他一步一步走向今天的成功的。 须眉来过 啊，对对对，须眉的陈总来过，对吧？ 小贝也知道，那就是做牙具的嘛。 对对对，去做牙刷的那家公司，他们最开始可能公司也是从几个人开始，到慢慢的到现在的这一个规模，甚至到一个品类的王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成长进阶的一个过程。你 走过了这条路之后发现，哎，是不是自己也可以在自己的一个小群里面做一些事情，做一些尝试呢？那其实算是给你创业当中更多的助力，然后有更多的信心在里面。对对对，然后对于产品，对于产品的理解，对于供应链的把控，整个一个通盘的流程的一个了解，会有更深入的一个发现。 对，不知道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其实之前这个通盘的了解，其实是我觉得是能够感觉到营销师在之前的工作当中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然后才顺利的过渡到了创业，然后自己选定这个品类，自己去做这一步。 多维竞争嘛，对吧？ 对， 先把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技能打磨好了，然后再来竞争，对不对？我又来问女性的话题了。我特别想问问，就是因为我们在做时尚的品类的时候啊，大家都很一个是注重价格，也注重品牌，但是其实核心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在于设计啊。那包包的设计就更重要了，就是你觉得如果我们想做一个就是能够赢得广泛大众认可的这样的品牌，你觉得设计上你们要贯穿一个什么样的理念？ 其实如果说到这个话题，我可能还会再回到就是消费升级这个词上面。对，我对消费升级的理解其实更多的是在升级这两个字上面。就是现在整个就是物质很丰富的情况之下，信息爆炸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其实已经是到达了一种不是人无我有，而是人有我优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包包了，或者我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产品了，我为什么要再选一个产品为你消费？那其实你这个时候一定要打出你差异化的点来，你这个产品当中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抓人眼球的点，吸引大家一击即中的东西。对，像其实我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也走了很多的弯路，就我最开始的时候也出了非常非常多就非常 basic 的款式，然后给大家去做小群的一个市场调研，就发现大家就是很平淡，反响非常平淡，就觉得跟我之前的产品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为什么要花钱去消费？ 所以我觉得包包好像大家很少去买的基础款，对不对？ 我现在越来越发现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也是在这个摸索当中去发现，可能大家需要的更多的是一些给你带来惊喜的产品， 就有亮眼的这种感觉。 对， 基础款就放在秋裤上吧。 对，没错。 或者说一款品质好的白 T 恤。 对， 没错。 包包还是挺重要的。 对，它还是一个相当于配饰属性的一个产品。对，所以它一定要抓人眼球，这一点可能是这个产品本身属性上面一个重点。 哇，觉得这个银巧超级有激情啊！这个创业一年，完全看不到这个疲惫的感觉啊。虽然这个平常很辛苦，但是真的是很有激情。 对。 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对你们这个品牌，哎，没有说品牌名字呢。 我们的品牌名字就是 Carry All， 它就是 Carry All， 就是帮女生承载所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理念。 O 是什么 ？O 其实是ALL 的一个 O， 然后我们给它用一个 O 型去表示。对，这样的一个，其实它还是一个品牌弱化的一个概念。它还是想去品牌化，去 logo 化，然后更加回归到这个产品本身上面的一个理念。对， 特别好。哎呀，心里在筹划好多事儿。 心里的，你脑子已经飞了是吗？对吧？作为一个曾经做过服装的你， 对， 你 是不是也想创业了？ 哎呀，这个怎么能得到红华老师的真传呢？ 把你过去的这个创业经历啊，你也是这个全流程的都可以复盘，没有问题。 是吗？ 对。但是营销就是，这个创业时间一年多以来，然后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困难可能太多了， 太多了， 就是 每天都在，要不就是面对困难，要不就 是 解决困难的路上。 每天都是一个挑战，都是全新的挑战，你要不停地去解决一些全新的问题。但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呢，可能就是产品生产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我意想不到的一些问题，然后导致了一些产品品质上面的一些问题。对，然后你要去救火去解决它等等。其实我觉得创业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升级打怪的一个过程。就永远就没有停下来那一刻，就是不是明天会稍微就是平稳一点平静一点，但不会的，就是挑战啊和问题还有坑每天都会出现。所以还是要有一个比较乐观的积极的或者是一种热爱的一个状态去拥抱这些困难。 对对对，像我经常说的一个理念就是，创业就是一个你人生和认知的一个放大器。 嗯， 就它会把你的优点和缺点都同步放大。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更清醒的，就是认知自己，就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你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 嗯， 所以现在我发现每天我就焦虑的是啊，我可能知识储备还不够，我可能就是人脉圈子还不够广啊，我可能我的思考的问题的角度还不够深入，就这些东西都是每天我在焦虑的一些点，而不是可能就是更加显性的那些问题，我能不能解决它这种问题，反而是我自己内心上面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还是需要在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填补进去的。 我觉得银桥一定会成功哎，真的 啊。是说一下你的观点， 就是因为银桥没有说，哎呀，我要怎么把这个包卖得更多呀，卖出爆款呐、或者说让它有一个这种爆发式的增长，他想的全都是个人成长方面的。 对， 这个特别重要。 对，一方面的注意力是在个人成长，然后一方面是怎么提升产品的品质，满足用户的需求上。 对，你看刚才他说的三个问题，就是他说他都是自己觉得自己短板的问题，真的，我觉得银桥你特别踏实。 银桥他学过心理学。 哦，是吧？我特别喜欢跟学过心理学 人交流。我们俩还有很多可以聊的。非常好，银桥。接下来这个。哎呀，反正其实我还是想聊聊这个女性话题，对吧？ 你聊来，反正还有我们就是现在还有四分多钟的时间啊，因为聊起来之后时间过得还是非常快的。 对，我要聊一些比较宏观的话，但我相信这些问题，这个银桥他们都会遇到，而且时时刻刻都在遇到。 嗯， 就是说，现在中国女生她们掌握了家里大宗消费的这个主权，但是我们买的很多东西，就是稍微有经济实力一点的女性，我们买的很多东西都是国外品牌。 哦，对。 包就不用说了， 是 衣服就不用说了，甚至现在很多就是年轻的妈妈这种母婴类的 婴产品， 连一个小勺连一个辅食这些东西都得买国外的品牌。 对， 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国货不够强。 对， 这真的是一个事实，我觉得都还是觉得进口的好一些。 对， 或者怎么样的。那如果我们真的能到比如说 就那里面 举例的英国，对吧？比如说这种人家就觉得自己国产的好。 就是我觉得也不一定就代表我们的国货就是不一定强，可能就是我们的产品品类在以前的一些属性，或者说给大家传递的一些理念上，有一些差异，然后或者说大家的观念， 我觉得还是因为我们制造业的底子可能还在积累，还没那么厚， 对， 对吧？比如说，尤其是我们可能，比如说我们造汽车，或者甚至是造飞机，我们都有这个实力了，但比如说我们小到造一个包包，可能我们的这个年代，我们说意大利的包，说几百年手工的历史，对吧？可能我们的底子没有那么厚，那宁桥，你觉得就是打造一个国货品牌难度在哪里？你们想怎么做？ 是这样的，其实从本源上来讲，我对 Made in China 非常有信心，因为在100多年前，其实就是德国制造是非常低劣的制造的一个代名词，反而意大利制造是优雅的、豪华的、高贵的，所以，但是你反观现在德国的工业4.0和日本现在的一个消费升级，大家都觉得是品质的代名词。但是我觉得国内现在大家就开始在慢慢的就是开启对于新国货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升级迭代和一个就是生产端的一个升级，还有用户认知的一个信心在这边。所以对于新国货这一个方面的一个升级，我觉得非常有信心，而且在大宗消费品上面确实有非常大的市场空间，是需要就是我们这些产品人踏踏实实的产品人去一点一点的去突破的。像刚刚就是主持人他说的这一点我非常认同，就比如说我现在用的洗发水都是要代购，要代购很久，等很久，我就觉得很着急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内就这么一点简单的东西都要我出去代购才能用到很好品质，就或者是成分非常放心的一些东西呢？就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市场空间的。 是的， 就是这样，就需要我们这些产品人一点一点的去突破，一点一点去升级，带来整个就是我们国人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升级和迭代。 我同意。我对国货有信心。我觉得这个信心建立在什么呢？其实我对小米有信心。 是吧？我对银桥有信心。 嘴真甜。 其实我觉得就是更多的时候，对于一个男性用户来讲啊，可能我觉得更多的时候还是观念的问题，就觉得男性可能就是思维线条比较粗一点，就觉得

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